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记忆的唱片。 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。小品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通俗艺术形式，它结合了语言、肢体表演和演唱记忆。在很多小品，1998年，赵丽蓉、巩汉林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名为《功夫令》的小品。当年的热门歌曲《中国功夫》贯穿这首小品，甚至成了小品中的主题。 评剧演员出身的赵丽蓉在很多的晚会上唱过很多歌，她在舞台上唱流行歌曲不是简单的模仿别人，总是能够独树一帜，载歌载舞，幽默滑稽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当年的一台晚会上，赵丽蓉还演唱了一首当年很是流行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首歌曲的原唱田震也是另一位小品演员蔡明的模仿对象，他演唱的《干杯朋友》甚至可以说是以假乱真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续欣赏田震演唱的这两首歌曲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《干杯朋友》。 说起故乡 种奢求，让我们再次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朋友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有一年的春晚舞台上，曾经恶搞了当年的一首热门歌曲《涛声依旧》，将其中的歌词幽默地改为“我的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”，非常的搞笑。还是来听歌曲吧，不要让幽默的台词篡改了歌曲的意境。 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，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敲打我的屋檐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你，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 号是一首经典的老歌，当年央视舞台也经常唱这首歌。牛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小沈阳凭借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是一鸣惊人。除了他别具一格的表演，他的高音也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无论是山丹丹、花开红艳艳，还是大海，小沈阳勇气十足的高音，让人听了都不免替他捏把汗。不过他本人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。这首《千万次的问》也曾被小沈阳演唱过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欢的原唱。刘慧代表编辑彩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Diamond, diamond again, you ask me,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。Diamond, diamond again, I ask myself,